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9集，他在自己的围裙上擦了擦手心的汗，满脸担忧地问：“这老爷不在，几位方士见多识广，需不需要我去请个郎中啊？”“暂时不必。”牧瑶微微一笑安抚道：“你先下去吧，过了今天要是还没好转再去找郎中。”胖胖的厨娘没什么主意，哎了一声，端着托盘回了厨房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哎，这熬得烂烂的小米粥可惜了呢。”楚楚坐在柳拂衣膝上，正在张口吃他喂的虾，忽然闭上了嘴。柳拂衣拿起手帕给他擦了擦嘴，柔和地问：“不吃了吗？”吃过药以后，楚楚的脸色恢复了正常，几乎看不出病色。他乖顺地任柳拂衣帮他擦干净嘴，望了他一眼，似乎有话要说：“楚楚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慕瑶的语气有些紧张。慕瑶和柳拂衣两人，一个抱着小女孩擦嘴，另一个拿着小勺时刻准备喂汤，配合默契。若不是林妙妙知道内情，真的会以为他们二人是一对恩爱的年轻父母。林妙妙扭过头，饶有兴趣地观察木生，见他长长的睫羽轻覆下来，正在端着碗认真吃饭，没对眼前场景做出什么过激反应。他有些失望地托腮仔细盯着他，想从他脸上盯出点端倪来，不料木生忽然抬眼，两人的目光便撞在了一处。少年被盯得有些难以下咽了，这才忍不住抬了眼，见他的眸颤了一下，像是被发现的小鹿，生动至极。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，立即低下眼扫视桌子上的几盘菜，似乎在飞速考虑要在哪一盘菜里加一筷子来堵他的嘴。林妙妙已经能从他有些不对劲儿的动作中未卜先知，立即移开脸警惕道：“ 我不要啊。” 木生手一抖，夹起来的胡萝卜块掉了下来。他抬头望他一眼，双眸黑沉沉。妙妙让他这样一看，嘴里的话立即拐了个弯：“ 不要吃胡萝卜，我吃鸡。” 还配合地伸出了碗。木生的神色不经意间放晴，转而夹了一块盐酥鸡丢进他碗里，有些僵硬地别过脸：“ 吃你的饭，别到处乱看。” 然而他的心中却在游神。 嗨，心想，兔子居然不吃胡萝卜，真令人惊奇啊。 兔子动着三瓣嘴开了口：“ 我最讨厌胡萝卜了，尤其是煮熟的胡萝卜。” 他边吃鸡边愤愤地盯着桌子上的胡萝卜牛腩，仿佛看见了宿敌。 木生心想：“那是当然的了，哪有兔子喜欢吃煮熟的胡萝卜呀。” 妙妙吃着吃着想起来，瞥一眼木生的神色，发觉他低垂的眸中竟然带着隐约的笑意，心里顿时诧异万分。柳拂衣和慕瑶都在他面前演恩爱小夫妻了，这个木生居然还能笑得出来。完了，黑莲花这是气出毛病了。 有的时候真觉得林妙妙这个人太大条了哈，这明明这木生已经喜欢上她了呀，已经渐渐的忘了慕瑶了，对不对？也不能说忘了，就是放下了，是吧？ 楚楚，是不是有话想对穆姐姐说呀？ 穆瑶喂了半碗汤，楚楚喝得心不在焉，还喝呛了两回，黑亮的眼一直盯着他，似乎欲言又止。楚楚犹豫了一下，用小手解开了自己的衣裳，刷的向上一拉，雪白的肚皮上鼓鼓囊囊地贴着几个牛皮纸包，两只眼睛怯怯地盯着穆瑶的脸，似乎在观察他会不会生气。穆瑶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一时语塞。 半晌，柳福一又好气又好笑地把那几个纸包一个个拿出来摆在桌上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是你故意把药藏起来了？ 楚楚怯怯地点点头，似乎有点委屈又有些懵懂。 我不想让爹爹去看十一娘。 他想了想，眸中露出了几丝恐惧。 昨天晚上十一娘头昏，没有变漂亮姐姐的脸，爹爹要去看她，她就把脸藏在被子里，很凶地将爹爹骂走了。 因楚楚身体虚弱，可能发生危险，李准不放心假手他人，刻意将他的床安置在自己和十娘子的房间里，中间只用屏风隔断。隔着屏风，年幼的楚楚屡次见到十娘子变脸，可能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慕瑶叹了口气，无奈地摩挲着他柔软的发顶。天色渐暗，暮色四合，转眼已经到了傍晚。这一整天，十娘子一步也没有踏出房间，不吃不喝不说话，令主角团束手无策。按照先前的计划，他们应该在傍晚出门去探制香厂了，可是柳福一怀里还坐着一个说什么都不肯去休息的小女孩，油字瞪着一双大眼睛，怯怯地依偎着柳福一，小手还抓着她的衣襟，生怕她一睡着便会被丢下和十娘子独处。李准不在，下人们拿不定主意，柳福一是他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。他既已帮主角团贴上了符咒，就是正面与十娘子为敌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难以预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角团也不放心将他一个人留在李府。几人商议了一下，柳福一道： 这样吧，我们带着楚楚一起去。 慕瑶被楚楚晶亮亮的眼睛盯着，没有立即表示反对，反倒是慕生有些不情愿。 阿姐，路上艰险，他又有喘症，恐怕不太方便啊。 楚楚小嘴一撇，眼里委屈不堪，转头趴在了柳福一怀里。 我怕这个哥哥。 慕生冷笑一声，扭过头，黑眸望着窗外，不再言语。慕瑶看了看楚楚瘦弱的脊背，似乎是下定了决心。 不妨事，路上我来照顾他。 楚楚立即坐直身子，揉揉困倦的眼睛，拍了拍巴掌。 太好了，我可以去遛弯了。 夜黑风高，一行四人带着楚楚踏上了遛弯的险路。柳福一身臂拖着楚楚，慕瑶站在一旁，伸出纤细的手指，温柔地整理着小女孩披风的领子。月下荒草泛着银光，旁边是潺潺的溪流，这幅剪影温馨和谐，缱绻万分，简直像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。相比之下，他们身后的木生半隐没在黑暗中，心不在焉地踢着脚下石子儿，是孑然一身的夜旅人。微凉的夜露顺着植物的叶子流下来，啪地滴落在他手上，弄得他满心凉意。他将叶子揪下来，在指尖揉着，忍不住回头寻觅少女的身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